啊，那就是说明菩萨道里面修学的学生只有我自己一个，除我自己之外都是佛，都是菩萨，以种种的示现叫我不取相，不着相，叫我在境界里修如如不动。他自己成佛了啊、如果还有一个同窗伴侣，哎，你比我差不多嘛，你比我还差一点啊，这就不行了。为什么呢？你二心了，你那个一切恭敬里头还下注解，这个人我对他不恭敬，那怎么行呢？啊，你这个修行就不是称心去修了。啊，所以我们今天说的不能开悟，啊，不能得一心，不能成佛。你想想看，我们这个障碍严重不严重？啊，这个障碍可是自己造成的，绝不是外头境界造成的。啊，你怪谁都是枉然。啊，只有加重你的业障，啊，不能够消除的。你忽然一下觉悟了，哦，原来障碍是我自己造成，与任何人都没有关系，你就有开悟的希望。啊，从今而后再不怨天尤人。啊，这个时候啊，惭愧心所才能生得出来呀。啊，一天到晚是怨天尤人，这种人怎么能开悟？啊，所以你要想开悟啊，在境界里面，啊，一切顺逆境界当中，修平等观，修清净观，修慈悲观。这个就是菩提心，就是真心。啊，吃饭的时候在饮食里面啊，修平等清净慈悲。啊，这个一切饭菜都是善知识。情与无情从言中止啊，啊，所以吃饭是恭恭敬敬的用饭啊，啊，那是善知识的，是教自己开悟的啊，教自己在饮食里面不取相，如如不动啊，以舌性见味性。吃饭明心见性，见了性之后，你再读楞严经，你对于佛就不能不五体投地啊，你对这个经文的领略自然不一样了。色香味三者，净虚空遍法界啊！所以在结论上说：是故当知，味舌于肠，具无处所啊，净虚空遍法界。不是局限在一个处所啊，可是这个事情怎么现出来呢？缘生之法啊，缘生之法可执着不得啊，一执着呢你就有错了啊，所以本经的结论用否定的语气 本非因缘，非自然性。你要是悟了，说因缘说自然都可以。不知妙义，不悟的时候说非因缘非自然，你还是不懂啊。悟入之后啊，晓得这个一切境界是什么，清净寂灭相。摄政一切法本来不生啊，既不生哪有灭啊？这个境界我们一般讲的无生法忍啊，什么时候证得呢？念佛念到理一心不乱就真的。那么刚才有同学来问啊，他问要是开悟了是不是就没有生死烦恼了？悟有大悟有小悟，小悟不知道多少千万次，大悟也不晓得有多少千万次。所以我们不能含糊笼统说我开悟就没有轮回生死，那是要讲究标准的。这个标准要讲很难懂啊，为什么呢？就是层次太多了啊。如果从净土法门里面来讲呢，比较很容易体会啊。为什么呢？净土法门里面讲的这个层次啊不多，只有三个层次啊：理一心、事一心、功夫成片。就三个层次啊，这三个层次，如果我们拿教下断证的功夫啊来比配一下，功夫成一片，就是教这个小乘里面讲的出果。你这个八十八品见惑要不断，你的功夫怎么能成片？成不了一片啊。功夫成片就有资格待业往生，决定有把握。临终的时候用不着人家做念了，嫌他麻烦啊，决定有把握啊。这功夫成片没有得一心啊，这个四一心不乱呢，四果罗汉的功夫啊。到这个时候，三界六道生死轮回当然没有了啊，这个没有了啊。为什么呢？你三界九地八十一品四合一段啊，这个见思惑的断证前面曾经跟大家详细的讲过啊，在此地不用再啰嗦了啊。见思断证的时候跟诸位连续讲了好像是三四天呢啊，讲了不少时间呢 啊，大概是四次的，四次，恐怕是讲了四次。啊，为什么要细讲呢？就是这是关键的素材。啊，见思烦恼的投诉不了解，啊，来源不晓得，你从哪里下手？啊，你要是不断，那么换句话说，我们这个功夫就不得了。啊，你要晓得这个情形，啊，这个见思烦恼从哪来的，有多少投诉，我们这个念佛的力量能够控制得住，功夫得力了。才有能够拂断烦恼。啊，念到了理一心不乱，分破无明。啊，这个时候真的发生了。啊，西方极乐世界生十报庄严土，花开见佛，上行上生。这个时候才悟。无生法忍。那么换句话说，我们楞严经所讲的境界，就是无生法忍菩萨的境界。啊，所以你要念到理一心，我刚才讲了，你再看楞严经，啊，那就不一样了。啊，句句话了都会在心坎上。啊，完全交给自己。那这个境界就不相同了。啊，才知道一切法不生不灭。啊，一切法的显现随心应量。啊，在这就是一切法我们自信当中本来具足，不是外来的。啊，是自己本来具足的。啊，我们虽然本来具足，可是怎么样呢？可是自己没有能力呀，显现受业力支配，这个很冤枉啊。如果你要是自己能够支配了，就是说啊，人都有做梦的这个能力，天天晚上做好梦，那不是很自在吗？啊，那不能够支配的，天天晚上做噩梦，苦啊。啊，做好梦啊，就好像佛菩萨人天的圣境啊。做噩梦就好比三恶道啊，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那么这个十法界一真庄严都是自心去做的。啊，你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是在哪里？自己心里变现的呀，心外无法，法外无心呀。啊，所谓是自性弥陀，唯心净土。啊，自己变现。啊，那么现在问题就是呢，你会不会变呢？你会不会现呢？理上讲，个个都应该现。事实上说呢，你是被无明烦恼二障盖覆住了，想现也现不出来。啊，所现的是六道轮回，啊，苦海无边的，你现的是这个境界。啊，你是不了解宇宙人生事实的真相啊！ 仙论里面所显的，就是显这个事情是什么回事情呢？无非是如来藏妙真如性里面所含藏的功德，是自己本具，无时无处不在。啊，那么佛给我们讲呢，欲言在心，可是我们众生听得怎么样呢？语言遇到语言就现了，你就执着什么呢？这一切法因缘生的了，这本来有的嘛，怎么是因缘生的？那我们不了解佛说因缘生法的意思了，死在佛的言下，而没有在佛这个言下大彻大悟，岂不闻佛说啊，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啊。那么佛讲因缘生法就是不生啊，你千万不要以为因缘生法那个生了，我们听话的听谬了，这就叫什么？死在言下，死在句下，不开悟。因缘生法就是无生，为什么呢？因缘无自性，因缘即是空啊！因缘生法就是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缘生，这是因缘生法的本意啊。你看，我们把它错到哪里去了？那你怎么会开悟呢？你怎么能悟得了呢？佛讲因缘生法的本意是当体皆空，了不可得，所以这个有叫幻有啊，叫妙有啊，妙有于真空是一不是二，心经里面讲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是一不是二啊。这个理确实有相当的深度，所以在此地四颗其大，四颗是五阴六如十二处十八界，这是四颗，后面的其大，每一阶它的结论都是结到二句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叫我们从这里回归到这些东西全部都是自己如来藏心里面的妙真如性，回到了这就叫见性啊。所以见性在哪里见呢？发沉沉啊，无不见性啊！无处不是啊！可是你才要分别，就迷了啊！这个话很难讲。好，才分别迷了。好，那我六根接触六尘的，我不分别，不分别你也迷了。为什么呢？因为你分别和不分别，换一句话说，你就是舍不了心意识的，你舍不了这个东西。所以你分别是错了，你不分别还是错了。宗门里面 常说道德三十八，道不得也是三十八，这个意思分别给你三十八，错了，不分别还要给你三十八，你也错了。叫你在这个里头去体会，会的人怎么样呢？分别就是无分别，无分别就是分别，分别与无分别不二啊。啊，怎么个不二法呢？我在这里只说一个例子，这个例子还只能说方符，没有办法说到恰到好处，这个恰到好处是要自己去实证的，说不出来啊，真正是言语道断，心行处理啊，能够说得出来方便啊，这个最高明的方便呢，与这个真实愈接近，那是愈高明的。那么诸位要善听啊，要会体会这个意思啊。我在讲习里头常常给诸位说，自己心地清净，在一切法里面一念不生啊，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一念不生，自己这个心平静，一念不生，万法平等。啊，极乐世界里头没有乐受，你有乐受，你生念了。阿鼻地狱叫你先上刀山下油顶，你没有苦受，不起念。天堂地狱平等，那都不受嘛，苦乐忧喜舍都不受嘛。这个时候叫什么？叫正受。那么你的法界是一真法界啊，这个是心达到了极平等啊，一心里面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能都现前了，十法界一真庄严也都现前了。我们现在只看到眼前的人，其余的九法界我们看不到，你到一心呢，十法界都现前。如果我证到一心，我就可以给诸位说，我们这个讲堂里面，你们在做听经，还有他方的天人，有他方的诸佛菩萨，乃至于恶鬼、地狱、畜生，都在这听，确实都有。啊，我说法这个音声。遍十方法界，十方法界众生不到此地来，我也不到他那去，如同对面，是这个境界。这一点都不假的，这是真实的。啊，才起一念了，你了，一线九引，而这个一线现在这个很小。现在这个圈子很小啊，所以你心在疑的时候，这个心是净虚空变化的啊。经常常讲啊，心包太虚量周杀界，一心心量就是这么大，而这个一心所现的这个十法界一真庄严通在里面，你看得到听得到啊。你这一句话小小的咳嗽一声，净虚空变化界每个人都听到啊，六根的能力广大无边，为什么贴近啊？华严里面讲周遍含容啊，这是什么呢？这是空，这是无数啊。说是什么呢？恒顺众生啊，你是人跟你说人话，你是鬼跟你说鬼话啊。为什么呢？适合你的程度 在六道里呀，其如真实。所以这些言说是从无言说里面建立的，因此言说就是无言说，无言说又不爱建立言说。佛说法49年，是从无言说里面建立的言说，无差别里头建立的差别，因此差别就是无差别，言说就是无言说。所以佛说他说法49年没说一句话，你们要说佛说法了也罢，那在我们看来明明说了这么一大堆，记录下来我们翻译的还不到十分之一啊，这个藏经摆在这不是一大堆吗？无说而说，说而无说，我们如果要有本事，听而无闻啊，无听而听，你就入进去了啊。自己清净心中确实本来无有，何处惹尘埃啊，又不爱随便言说啊，什么样根性给他说什么样的话，非一事无碍，事事无碍啊！啊，法界本来无障碍啊，障碍就在起心动念，障碍在迷惑颠倒啊，障碍在一切之中，一切分别。所以佛法的修学正如同八法经里面所讲的，菩萨的本事就是，菩萨是个修学大乘佛法的人啊，本分的事是什么呢？是以二空观破两种坚固的执着，这是本事啊。以人我空破人我执，以法我空破坚固的法执。大乘佛法一开端就教给你这个法门，大乘入门讲中的百法明门啊，大家晓得百法是一切法啊，百法明门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叫你用二空观破两种坚固的执着，证得利益心不乱啊，目的在此地啊。因为众生迷一切法的真实相，佛把这一切法给我们说的，使我们恍然大悟，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前面94种有为法吗？那金刚经上不说的很好吗？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人我空破了，法我空也破了。啊，我们今天念表法是怎么样呢？牢牢的又坚固执着100个名相，不但这个分别执着没有打破，反而更加了。所以这个学法呢，十方诸佛流眼泪，这怎么办呢？原来教给你这个是叫你破执着立分别，哪里晓得一教啊，哎呀，不但没有把你分别执着破了，还要再加100条，这不是罪过吗？佛法的教学跟世间法不一样啊， 我们不能用世间法的方法来学佛法。为什么呢？世间法的教学所使用的就是分别之处啊，佛法所教学的是用分别这些法给你说，说完之后你把这个分别通通要离开啊，所以是说而无说，听而无听啊。啊，你越听心越清净。啊，古人有个比喻啊，鸿儒鼎学，历皆笑容。这个比喻啊，美极了。啊，鸿儒是什么呢？那个炉子，炉就是鼎啊。啊，古时候啊，这个煮东西吃的时候，三角鼎啊，就锅啊，上面烧，烧热的，烧了红的，啊，你看那个温度多高，那个雪花一落在那个地方，立刻就消掉。听闻佛法要这样听法，啊，这个阴身阴力的耳根立刻消融，啊，痕迹都没有，那你怎么不开悟呢？你就在语言下打悟啊！如果你闻法了，像这个杯子一样，这个水一滴一滴的，哎呀，这闻的时候滴满了，那你就坏了。你这个搞了一肚皮的佛法，这个麻烦大了啊！这个麻烦就大了啊！所以讲消归自性啊，也就是。鸿儒鼎学历皆消融的意思，这个才叫会听啊！到会听的时候，当然你也就会说了啊！这个时候你才真正入了状况，说而无说，无说而说。长说短说，深说浅说，无不与法性相应。法性是什么呢？法性是清净寂灭，法性是六祖所说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楞严里头有两句话说得很好的啊，就是说诸佛菩萨说法随众生心应所知量啊，众生有种种不同的根性，所以佛有种种方便说。所以相宗一入门是叫你破二执的啊，心中的这个经论也是如是啊。啊，大乘起心论现象两宗的教义都有，你们仔细去看看。是不是一下手就叫你破二障，叫你破两种坚固执着，真一心不乱啊，一心就是真啊，唯一是真，二就不真了，二就不如了。我们在境界里才起心才动念，就已经落到二三了，真也失掉了，如也失掉了啊！诸位果然先达到清净呢，到一心了，在一切境界里确实不起心不动念啊，一切明了，一切通达啊，那个时候无有一法不真， 无有一法不如。啊，吃饭是真是如，喝水也是真是如，啊，穿衣是真是如，啊，睡大觉也是真也是如。他怎么不自在呢？啊，这个叫真解脱啊！这一段经文就是叫我们在一日，现在我们吃三餐，一日三餐当中，啊，你要会了。吃饭的时候提起关照功夫，邪心照未心啊，照见五蕴皆空啊，照见五味皆空啊，都一切苦灭。那么看看我们在一日三餐当中能不能派上用场啊？如果要能派上用场啊，那你就发发皆真，发发皆真。好，我们今天讲到此地啊。